1.2公里的六组间歇，最后呢只坚持下来了6个，当然也找了很多的锅，但是呢依然对我的信心造成了很大的打击。再加上之后其实还有一次哈，应该是按照课表来训练的，但是那次呢只跑了2公里，天降大雨，一阵雷雨把我淋在了道路中央，孤零零的看着回家的路，没有任何的办法，没有任何的遮挡，被淋透了。俗话说这个一鼓作气啊，再而衰三而竭，我现在今天要是再崩溃就三而竭了。其实最近也是进入到了一个瓶颈期吧，心理上有点厌跑，相信很多跑步的朋友也都经历过这个阶段，刚开始觉得进步特别快啊，付出就马上有回报，到一个阶段之后呢，尤其是在这种三伏天啊、3、9天啊这种极端天气下，这种极端天气条件下，很多情况下就是，像我到这个阶段了，就觉得，这练了那么多了，为什么上一个这个1.2公里的间歇还是跑崩了呢？有点不太相信自己。但是今天我还是出来了，虽然在出来之前，差不多做了2个小时的心理斗争和建设吧，最后终于说服自己踏出了这一步。这可能是我最近一段时间厌跑的一个周期啊，正好结束了今天的这个训练之后呢，我这次在佳明智能手表的帮助下，整个的训练周期呢就正好过半了。这个周期可能也是比较难熬的啊，那熬过去之后，可能后面又能够重新找到这种节奏，找到信心之后就会好一些。今天要跑的呢是一个90分钟的心率一区跑，上一次间歇跑崩了啊，虽然是间歇跑崩了，但是也是意识到有氧能力毕竟还是基础，还是要打牢基础，然后后面跑间歇也会更加的游刃有余，所以今天呢也是选择了这个有氧的课表。之前跑过70分钟和80分钟的心率一区啊，今天是跑过一个，今天应该是来到了这次训练当中目前的最长的一个时间段，最长的一个时间就是90分钟的心率一区，看看吧。今天的天气呢还好，那现在的气温是25度，我选择依然是晚上出来跑，湿度有点大，90%，上一次跑崩就是湿度高达95%，今天的体感也是非常湿的。尽力吧，尽力吧。我因为上一次完了之后，真的不知道身体的这个状态究竟目前怎么样。只能说尽力，只能说是尽力来试试看，只能说是今天还是按照要求来完成训练的内容。具体的跑完之后的体验，今天的训练效果怎么样呢？我现在真是有点没底。刚开始跑的时候还挺有底的，练了几次之后越跑越没底啊。当然这也是一个，可能很多朋友都经历一个过程。这个时候呢，只能靠我们的自律，或者说是啊，完成这个任务给你的一些压力。因为毕竟，可能我完不成这个任务，表就要给我收回去了。所以我还是得加油练呀，朋友们。好，我先出发了，咱们回头再聊。今天状态不错，今天确实感觉状态还可以，跑了90分钟的心率一区有氧锻炼，最后呢是一共没跑满90分钟，跑了89分钟，因为正好凑到了一个整数，跑了13公里，所以就正好在13公里处就停了。今天用的1小时29分钟，89分钟，配速呢是6分54，比上一次跑70分钟的心率一区的有氧和80分钟心率一区的有氧慢跑呢，配速都要慢了一些。上两次呢都是6分46哈，这一分是，这次呢是6分54，但是我觉得今天整个的状态我感觉还是非常满意的，因为前两次，尤其是第二次的时候，虽然配速开得快了一点，但心率控制得非常的不好，然后整个的体感跑完之后也没有那种一区轻松跑的感觉。跑那感觉非常难受，这回我刚刚停下就打开了这个录音软件跟大家来聊，整个今天跑的过程当中还是体感很轻松，至少中间没有出现那种特别难受或不想跑的状态，整个是一个非常放松的巡航的状态，包括跑完了之后现在的感受也是非常的不错的。这也是13公里啊，虽然不长，但是这也是我今年重新开始恢复跑步以来跑的最长的一个里程了。今天整个虽然说速度还是觉得不太满意哈，但整个的状态还是非常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数据哈，心率这回平均是163，稳稳的压在了一区哈，没有什么飘的时候啊，有几次压上去了一点，但是很快就控制回来了。另外今天还有一个在夏天跑步的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其实上次哈、我跑崩的那次啊，我的陪练的这个老师啊，崇伟老师也说了，喝水非常重要。今天呢，因为是一个长距离的有氧耐力，我就采取了一个绕圈跑的方式，然后在每圈经过的某一个位置呢，放了一瓶水。在这个图表当中也很明显的能看得出来，在半程过后的某三个点，我的配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跌，跌至了谷底哈，甚至配速为零啊。那个时候在干嘛呢？那个时候我就在站住喝水哈、磨刀不误砍柴工，哎，就是这样，喝点水确实感觉马上就可以起飞。最后2公里依然是跟上次一样，感觉更放松了。上回是感觉从痛苦中解脱了，今天感觉最后2公里有一种练成了的错觉啊，觉得自己行了，可以起飞了。最后2公里的状态还是不错的哈，可能热适应度也上来一些了。因为这热适应度啊，这佳明这个手表可以监测到这热适应度，我觉得在夏天是一个特别有用的指标。上一次跑崩了之后，我的热适应度是上到了78%，但是中间隔了几天没有练啊，中间碰上还有一次大雨，不得不停下。然后我发现几天就3-4天迅速又降回到了50%多哈。这回练完之后呢，又马上到了将近70%啊，所以最后可能也是适应这个湿度和温度之后，整个的体感的感受就会，整个的运动表现就会上来哈。后面还是要继续按课表练，希望不要下雨了，在热适应保持一个好的状态的情况之下，能够稳稳的开展后半程的加速体验。前半程跑完了，还有后边一半时间，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想跑到50分钟10公里，哎，还是得加油啊，朋友们，我们一起努力，拜拜。 您的第一块运动手表用佳明，祝您迈上跑者之路。佳明智能运动手表，全方位关注您的身体健康。 风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节目开始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哈，今天我们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今天超级体验团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继续哈送出我们的这个板块体育故事啊。今天带来分享的依然是体育博主哈玉阳，他今天会继续为我们带来足球名词往事哈。今天的这个故事呢，依旧是跟正在进行当中的奥运会有关哈。今天分享的这个名词叫新仇旧恨哈，那两个人啊，那两个队啊，在奥运会上啊，旧恨未了又添新仇了呢哈。那马上我们就跟随玉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足球名词往事。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足球名词往事，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玉阳。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新仇旧恨，主人公是两支球队，分别是巴西和德国。那么在本届奥运会的男足比赛，巴西和德国两队又相遇了，而且是在小组赛就被抽进了一组。虽然踢奥运会的都是23岁以下的国奥队，但是依旧吸引了不少的目光。尤其是巴西，这些年来当地的球迷流传一个说法，说巴西可以输给阿根廷，那么人们呢只不过是几天不开心而已。两队都在南美洲，低头不见抬头见，总有机会去打比赛，互有胜负也是常态。可是德国绝对不能输，一旦输了就是几年的郁闷，一定要照死里打。巴西和德国说来也奇怪，两队都算是顶级强队，各领风骚数年，但是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上世纪只交手了一次，那是1974年的德国世界杯。因为当年德国是分为东德和西德的，所以确切的说应该是西德世界杯。而巴西呢，1-0赢了东德，但是最后无缘决赛，仅仅获得第4名，而冠军是东道主西德队。这俩队呀，多数的梁子都是进入21世纪之后才结下的。 2002年世界杯，沃勒尔的德国杀入世界杯决赛，和斯科拉里的巴西队狭路相逢。当时的德国正处于新老交替的时候，但是巴拉克、克洛泽、梅茨尔德已经渐渐地挑起了大梁。遗憾的是，巴拉克染了黄牌，无缘决赛。而巴西的阵容呢，相对齐整，尤其是前场三叉戟罗纳尔多、里瓦尔多、罗纳尔迪尼奥，他们分别是外星人、天才和艺术家。别看巴西的世界杯预选赛踢得不好，但到了世界杯的赛场上，那完全是两回事儿。2002年世界杯决赛，在那个横滨竞技场的夜晚，罗纳尔多梅开二度，宣告自己已经终结了伤病带来的梦魇，满血归来。他在那届世界杯打入了8个进球，成为射手榜头名，并让巴西队问鼎了冠军宝座。德国虽然输了球，可两队的球迷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敌意。然而在12年后的巴西世界杯，一切都变了，谁都不曾料到那场半决赛的比分。7-1，德国队以一场大胜晋级决赛，而他们也得以成为第二支在世界杯半决赛攻进5球以上的球队。早在1958年的世界杯半决赛，巴西5-2战胜了法国队，但是那天桑巴军团则成为了被屠杀的背景板。他们上一次单场丢球在6个以上还要追溯到1934年，而上一次6球惨败还要追溯到1920年。德国队能在半决赛大胜巴西，他们的反击高效而快速，总共14脚的射门有12次射正。这一数据呢和巴西相差不大，但是日耳曼战车在前30分钟就攻入了5个进球。赫拉迪、克罗斯、施维因施泰格他们的高位逼抢非常有效，控球依旧是德国人占据上风，即使在巴西猛烈反扑的下半场，德国也能有条不紊地把球控在脚下觅得杀机。这样的德国令人生畏，也让人尊敬。而历史总是在矛盾中前行的，德国足球在世纪之交连续遭遇滑铁卢，成绩明显跌落，德国足协痛定思痛，认真反思，制定了名为培养天才的足球复兴十年计划。也正是至上而下的有计划的培训体系，拉姆、克罗斯、格策等这一批的德国足球的未来之星开始涌现。德国足球呢，从2008年欧洲杯之后四届大赛中均闯入了半决赛。克罗泽无疑是德国足球由衰转胜的最佳见证人。2002年世界杯决赛，年仅24岁的他眼睁睁地看着德国队痛失冠军。四年之后的本土世界杯上，巴西人罗纳尔多又把他的前辈穆勒的世界杯进球记录改写了，但是历史又给了克罗泽机会，而且还是有意而为之。在德国人的世界杯半决赛的光荣之夜，巴西人的耻辱之夜，他轻松补射。在德国人血洗巴西的这场比赛中，他超越了罗纳尔多的世界杯进球总数。而此时的罗纳尔多则在现场转播室里黯然地转身离开，不让人看到他的表情。他心中的苦涩想必和现场所有的巴西球迷一样。虽然超越罗纳尔多和穆勒在世界杯的传奇记录，但是克罗泽却没有选择空翻来庆祝，因为他知道相比前两人，他还有最后的奖杯要去征服。幸运的是他做到了，德国队最终在2014年世界杯捧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在2002年输给巴西之后，德国等了12年，将巴西狠狠地踩在脚下，不光让巴西流血，还在上边撒了一大把盐。巴西方面伤心欲绝，当时网络上就有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个巴西的死忠名叫科尔维斯，58岁，他是一位和善的老人，总是和其他国家的球迷打成一片，而他标志的动作就是在给巴西加油助威的时候，手里会抱着一个大力神杯的复制品，他很早就把它带在身边了。从1990年起，他已经在现场观看了巴西国家队超过150场比赛。然而巴西的大溃败之后，心灰意冷的他把大力神杯送给了身边的德国球迷，他说道，把我的奖杯拿走吧，你们配得上它。除去科尔维斯令人动容的伤感，巴西其他多地也同时爆发了游行甚至是骚乱。这一场失利让整个国家元气大伤。两年之后的里约奥运会，又是一次巴西家门口承办的赛事，巴西国奥由内马尔领衔出征， 他们在奥运会的小组赛踢得相当艰难，前两站竟然被南非和伊拉克逼平，幸好最后一轮他们4-0大胜丹麦，得以晋级淘汰赛。德国那边呢，更是惊心动魄，进球不少，失球也一大堆，首战和墨西哥2-2战平，第78分钟才扳平了比分。而次战对韩国，德国本来是2-1领先的球，结果自己玩火，被太极虎接连进了两个，2-3落后，直到第87分钟才惊险绝平。不过德国的最后一个对手是斐济，他们10-0轻松取胜，锁定出线名额。这两队的糟糕表现被各家的球迷骂的是一无是处，但是进入了淘汰赛阶段，巴西和德国立刻就来了精神。先说巴西，2-0战胜了哥伦比亚，半决赛6-0横扫洪都拉斯。而德国呢，是先灌了葡萄牙一个4-0，接着又2-0取胜尼日利亚。2016年8月20日，里约奥运会男足决赛，巴西和德国再度相遇了。这是1-7惨案之后，两队第一次相逢。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故意挑衅，赛前放国歌的时候，德国国奥的7号前锋迈尔和1号门将霍恩站到了一起，这一黑一红构成了7-1的画面。那场比赛的第27分钟，内马尔任意球首开纪录，而第59分钟正是德国队的7号迈尔扳平了比分，两队1-1战平。常规时间战罢，进入加时赛，内马尔的表现惊为天人，可是临门一脚却差了些许，都没有攻破霍恩的食指关，比赛就这样被拖入了点球决战。点球大战前四轮，两支球队均没有失手，比分为4-4。到了关键的第五轮，彼得森主罚被维瓦尔顿神勇扑出，内马尔随后出场，大力施射，直挂球门左上角，冠军悬念终结，巴西以总比分6-5战胜德国，获得里约奥运会的男足金牌。这也是巴西在奥运会足球的首枚金牌。想当初，他们在1984年、1988年和2012年三次闯进奥运会的决赛，却从来没有染指过金牌。这是巴西男足的心结和魔咒。而这一次，巴西国奥改写了国家队的历史，终于迎来了这枚迟到了64年的金牌。他们再也不用听着阿根廷冲他们高唱“你们拿过奥运会金牌吗？”这首讨厌的歌了。内马尔成为了里约奥运会的英雄，巴西10号打进了4球，奉献3次助攻，是队内的头号射手和助攻王。整个赛事，巴西国奥总共打进了13球，内马尔参与了7个，占一半还多。如果里约奥运会上没有内马尔，巴西国奥很难赢得金牌。而这一次东京奥运会，巴西和德国再相遇，而比赛的场地正是横滨竞技球场，2002年世界杯决赛的地方。如今德国正处于低谷期，勒夫离任，国家队面临着重新洗牌，这也会给各年龄的梯队造成一定的冲击，他们的士气有点低落。比赛开打，巴西占尽优势，上半场就以4-0领先，来自英超埃弗顿的理查利森独中三元。巴西国内的媒体评论说，如果不是库尼亚的射门准星不佳，也许巴西应该能赢七个。这库尼亚在奥运会预选赛的时候是巴西队的最佳射手，可是到了大赛的赛场，显然还没有适应场上的局面，错失了多次良机。这一届的巴西队本来是想请内马尔出山的，但是巴黎圣日耳曼不放人，内马尔无缘自己人生的第三届奥运会。就这样，这支球队最有名气的球员变成了阿尔维斯，他可是猛人，职业生涯拿了41个冠军，是足球史上夺冠次数最多的球员之一。然而啊，他已经38岁了，竟然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在历史上，英国、匈牙利、乌拉圭和阿根廷都蝉联过奥运男足的金牌，东京奥运会上巴西也想再度夺金，但是受到美洲杯等诸多赛事的影响，他们的东京奥运会的备战时间只有半个月左右。而备战期间，巴西国奥还折损了两员大将，7月11日奥古斯托因伤离队，7月15日门将布伦诺核酸检测呈阳性，他不得不留在塞尔维亚。记得在奥运会的南美区预选赛上，分在 B 组的巴西国奥四战全胜，而四强赛上巴西国奥战平了哥伦比亚和乌拉圭，最后一轮生死战，巴西3-0大胜阿根廷国奥，最终以第二名的身份和阿根廷携手出线。一人独进五球，对阿根廷一战梅开二度，巴西国奥的前锋库尼亚就这样成为了头号射手， 而后腰吉马良斯当选了赛事的最佳球员。去年1月30日奥运会预选赛进行当中，法加里昂以2000万欧元签下了吉马良斯，但是在他的合同当中有一个条款，就是里昂必须放他去打奥运会。除了阿尔维斯，主帅雅尔迪还招入了巴拉纳竞技的31岁门将桑托斯和塞维利亚的28岁中卫迭戈卡洛斯，这三员超龄的老将将是巴西队队内的定海神针。打了美洲杯的巴西前锋理查利森和后腰道格拉斯·路易斯也直接到东京和大部队会合报道。道格拉斯·路易斯美洲杯上是替补，只上场了两次，可是理查利森却是绝对的主力，总共出场了七次。巴西国奥该怎么使用理查利森呢？打了美洲杯又去打奥运会，他肯定会劳累，而且他和队友们也缺乏磨合，如果不用他又何必招他，那不如直接让他去休假。理查利森对德国独种三元，踢完德国之后呢，巴西随即0-0被科特迪瓦逼平，而理查利森的身体明显发沉，显然已经不在最佳状态了。巴西是不是应该放下和德国的仇了？毕竟这个世界并不只有一个德国，将太多的精力放到德国的身上并不好，被仇恨蒙住了自己的双眼，继而其他的场次表现低迷，放下才能更好的前行。好了，这就是本期足球名词往事的全部内容。我们这一期的关键词是新仇旧恨，说的是巴西和德国从世界杯延伸到奥运会的恩恩怨怨。我是玉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玉阳的分享。到这儿呢，今天超级体验团上半部分的节目呢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哈，咱们收拾休息，进一小段的片花还有广告，回来之后下半段的界内界外节目当中，我们还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哈有关体育运动、有关奥运会的故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25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咱们稍事休息，稍后再见。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论论。在今天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关于奥运的话题啊。但是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奥运项目并没有出现在今年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它出现的时间呢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哈。当然同样哈，今年呢东京也有几个新项目，其中有一个就是空手道哈，这也是空手道第一次进入到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哈。今天我们聊的这个项目哈，其实跟空手道很类似哈，2008年也是第一次出现在奥运舞台上哈。我们今天也可以说是在东京时间哈，继续来回看一下北京哈。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项目呢，就是武术。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也非常的厉害哈，也已经是咱们中国的一名武术的名将了哈。而且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武术比赛当中哈，还摘取了刀棍全能这个项目的冠军哈。首都体育学院的赵清健赵老师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自己的故事，以及武术这个项目在国内的近些年的发展。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哈，赵清健老师，欢迎赵老师的做客。节目开始，先来跟咱们北京体育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广播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体育学院武术与表演学院武术教研室的老师赵庆健，很高兴来到这里。 欢迎赵老师的做客。其实节目开始我说了，赵老师是站上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哈武术比赛的这样一个舞台。其实您是从小就习武，我知道。从小习武，后来还进入了北京武术队哈。北京武术队其实现在有一些的这个您的前辈哈师兄，大家都很熟悉，比如说像李连杰呀， 对， 像吴京啊，都算是您的师兄哈，都是北京武术队出来的 个现在非常有名的这个家喻户晓的明星。所以呢这个武术其实随着这些人物哈，他们在社会上的这个影响力不断的提高，所以大家对于武术其实也非常的关注。而武术其实又是作为像咱们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瑰宝哈，其实我小时候也憧憬哈，有一天能去习武，但是确实一直迟迟没有找到这个机会。您是从小就习武哈？ 对，从小。 多大开始练的？ 我是从6岁开始习武。 6岁开始练的。当时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说开始想去练武术？ 这个我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其实我也是后来练完武术，我才知道我爸其实就本身就练武术的，而且在当地呢，他是当时练武术那一波的大师兄。为什么当时是练武术？因为我老家就是在水泊梁山的附近，在东平啊，水湖，所以说 山东 对，是一个比较就是那个武术之乡 啊， 武术这个文化的氛围也特别好。 嗯， 而且更主要是当时是因为看那个少林寺。就是那时候好像武术风起一样，武林风一样这样刮了起来， 对，家喻户晓， 家喻户晓， 所有人都在看这部电影。 对，看完这电影，我记得当时我特别去练武术的时候啊，还是邻居家的这个一个阿姨带我去的。 嗯， 因为我爸当时也没反对，也没其他，就是说大家都练武术呢，当时全村应该有个40-50人，就是说都是在那个全市这帮年呢全练武术了。那种风气也就是当时就带动着去练的武术， 全民习武当时是。 对， 当时这种感觉。但是当时您6岁，您可能也没有什么很清晰的概念哈。 应该说当时就是这种，哎，感觉好玩，跟风一样， 好玩 啊，都去练了。对，我也去练。然后后来也是因为当时给家里面沟通各方面应该还算少，就是为什么练武术？当时我妈当时说，我奶当时也说，因为体质比较弱那时候。就说因为什么也同意练武术，一是我爸本身练武术，然后二是呢想通过练武术呢是把身体然后就是强壮一下。当时是出自这个目的。 强身健体啊， 强身健体 这个目的。当时是怎么练的？是也是像我们现在这样有什么培训班，还是说 我们那时间我是应该是我记得很清楚是八六年八七年开始练的。那时候不是，是在土地上。 土地 就是说放在农村是那种叫那个晒麦子啊，就是压麦子，有那种肠。我不知道很多现在这个那个听众朋友有没有听懂这个肠的意思。就是那个秋天比如说把麦子割完之后，豆子啊完之后铺在上面，然后用那个石滚去压完之后呢，就把这些东西收完，这个场地全空出来，然后就基本上我们在土地上就开始练武术。那时候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 跟我们现在想象的这种比如说培训班啊，在室内啊空调房里边肯定 真不一样，真不一样。因为有时候特别现在去很多这个培训的地方也好，或者武术机构也好，真的感觉很羡慕。真的想想那时候之前开始练的时候，真是感觉是不一样的。 但是当时小时候就是只是因为好玩，也没有想这个练武哈能成为自己往后一生的事业。 真没有想，那时候真是没想过。人包括家里我任何应该没有想这个。因为当时我记得我的启蒙教练后来还在说呢，就是说当时我还真是比较有天赋。因为当时练的时候就说我们一个村有40几个人，因为旁边还有一个村，因为加起来当时得有200-300人，就整个那个就是那个田野里面全是孩子们在练， 那挺壮观的， 很壮观的。那时候因为还有这个这种画面感啊，当时那种，但是一个月之后，我记得特清楚，一个月之后，哗，一半，就是说不练了，然后又过了可能半个月，哗，还剩下2个人，我记得讲，就最后剩下坚持的还剩我们当时还2个人，就是我们村里面还有2个人。为什么说就一下整个人？就是因为当时可能也是的确这个土地上包括做，我记得特清楚是这车工班。因为车工班就是我们有车手翻，这种玩意儿有车工班，车工班就不用手的这种翻小翻。因为土地，再加上因为的确当时这个训练方式可能太强硬，辅助练习也不够。有时候可能摔一下。疼啊，那是从地上，或者是有些受伤，或者有些是害怕的，或者就逐渐一下子就很多人不练了。我当时也是属于那一波不练了。老师亲自找到家里边。这个我因为当时特别清楚，那一幕我记得特清楚。然后我说肚子疼， 我跟家里面说我肚子疼啊，就不想去练，连续好几天。 嗯， 就那个人怎么没有来？就晚上，我记得特清楚，在一个那个村的这个那个边上，然后又风嘛，然后挺凉快。哎，突然走来一个老师，感觉好面熟啊！一看这姜老师就不敢说话了。他当时也没跟我说话，可能去家里了。因为我妈说，她说你要坚持练，她说老师这个来说了，她说你对这个武术还真是可能是有点天赋，老师想让你去。我真的就让啊，听到也那时候也不明白什么是天赋啊，还是怎么样啊，就说家里也很支持练，必须要去练啊，就这么有坚持的。 哦，这个还是挺有意思。如果当时这个心念之间啊，没坚持下去，那可能就不会有后来这么多故事了。 对对对对，是。 所以武术这个东西是不是也是童子功？一般就是习武的人都得是从小练，打好基础才行。 是的，然后我们用俗话来讲啊，就是不用我们专业这个敬语，我们就要称之为童子功。 嗯， 为什么要称之为童子功呢？因为他必须要在小时候，就所谓五六岁啊，再晚一点七八岁啊，甚至有更早的，有时候可能三岁，他就可能让他不是说真正练，他已经可能引入到这个武术的这种领域当中，可能压压腿啊干什么呢。为什么说要练呢？第一，这个武术呢它还需要柔韧性，是特别重要的。就是说为什么说要童子功，因为小时候压这个柔韧呢还是比较容易拉开的。大家应该知道，稍微可能有点参与过运动的就知道，这个柔韧拉开是太痛苦，太疼了。 是， 我认为我要是别人问我，就说你练武术这么多年，你最就是最让你痛苦的是什么？我就是压柔韧。他不光是腿的柔韧，肩的柔韧，腰的，太疼了。那时候真的是撕心裂肺的那种感觉，拉的时候。 对。 所以为什么所谓叫说要童子功，要从小练，包括他的协调性。包括他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动作上，因为他动作太多，然后呢你还需要你提前要有个意识，然后去记啊，打基本功啊，各种步行啊。所以说还是要早一些练这个武术这一块。 另外我在您的这个经历中还看到您有一段时间还加入了这个叫少林寺的表演团，也是小时候嘛，就是习武没多久之后去的。 其实我的这个经历啊，我说实在的比较复杂。就是说很多故事吧，就像我现在为什么我在我们这个竞技圈来说，我是属于比较有故事的人，因为我不像其他可能我们就开玩笑一样，我们就是一些运动员这块就说正规军，我是属于呢这个不是正规军，我是属于可能游击队。就聊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般正常的一个优秀运动员选拔路线呢是从县体校，到市体校，到省体校，到专业队，这是一个比较正规的一个体系，就是往上走的运动员。我呢是几乎，就是和这种路线是相反的， 就是前面的几趴 前面几趴不对， 就是都没过，直接到专业队了。 对对，你看从春训练完也是到一个县的武校，也选不了。那时候还县里面还没有体校。就是逐渐就是我们这批去了之后呢就成立了这个体县体校，但是我也是在体校也就练了有半年多，不到一年，市体校的老师来选拔，就把我选拔了那个市体校去了。在市体校我也是待了有两年多，不到三年，但是这个经历是比较难忘的，包括我的武术基础这块，因为他的训练体系包括培养的方向就是往这个竞技武术这块发展的，说基本功的练习各方面都特别好。我记得我是第二年比赛我就在省里面拿了冠军，就单项的冠军。当时也算是，为什么说好多老师到后来的时候真的是有天赋的，一般很难就是可能说一个冠军，因为我这种比赛不是说我们大众的比赛，然后就可能慢慢我们可以聊到比赛它有很多类，就说我们比较像那个权威性的比赛一般都是咱们体育局就是这个是叫锦标赛，当时山东锦标赛拿冠军。有点遗憾的是我们当时是个人成绩很好，但是团体的成绩不好，说他体校武术队解散了，解散完之后就不知道要去哪，因为那时候还是这个应该是消息啊，因为他不像现在网络也发达，那时候消息还闭塞的，然后就我这老师就推荐我去少林寺，当时因为对少林寺还是很陌生的， 因为就是看过那个少林寺的这个电影、 嗯、 那小时候也是那么几年，也就概念也不是很深。我去少林寺， 去少林寺， 对，去少林寺干什么呢？就是有个武生团 哦， 因为就是表演，当时就去了。 那时候您多大岁数？ 我那时候是十三岁， 十三岁， 嗯， 哦、 十三岁， 嗯， 确实，因为我那时候去就已经有基础了， 嗯， 但是呢。是比较练竞技武术了， 嗯， 但少林寺这一块呢，更多的是，特别是我去的那个叫少林寺武生团， 嗯， 这个机构呢是专门是对海外，就是推广少林功夫，宣传这个少林这个功夫文化， 嗯， 然后在这个少林寺呢就接待一些游客啊、甚至一些这个领导们，然后介绍带着团队去。去参观少林寺、 嗯、 我们是作为这么一个团队， 嗯 嗯，但是对我，其实少林寺对我是包括我现在啊到目前的生活的是对影响特别大 哦， 嗯，因为我说我的当时去的感受吧，因为去了之后我是说少林寺就想象当中嘛，是吧，拎两个桶是吧，走、 嗯、 就像在 就像小说电影里那种俗家弟子似的， 对，像电影里面想象应该全，因为当时其实那个画面进的基本上差不多， 嗯， 像梅花桩， 嗯 嗯，飞檐走壁啊，因为一聊这个时候就是飞檐走壁，大家可能熟悉的飞檐走壁是不是啊、从墙上爬、 啊、 对，轻功往树上，这是不是，其实练功的一种方式呢，它是一个用那个水泥垒起来有一米半高的这么一个墙、 啊、 而且是急着拐弯的那种啊，在上面你要是重心不好的，或者你那个没有练过之后，你真的在上面站不住， 嗯， 它上面要快速跑，嗯，要快速跑，上来就练你这种身体的协调性控制力，啊、嗯，就练，就一下子就进入到这种很新鲜， 嗯， 啊、很好奇的这种一个场景当中。 哦，就是跟您之前练的这个功夫都不一样。 嗯、不一样。嗯嗯，因为当时我去练这，但是武术呢，因为基本功都是差不多，因为必须要是基本功， 嗯、 但练的各种兵器， 嗯。 啊，好多兵器都没见过，比如说像这个十八般兵器一样、 嗯， 它里面好多那种，我当时去也就说只是了解，像那个听那个小说啊什么样，像双锤， 嗯， 什么月牙铲， 嗯 啊，因为这些在竞技当中还是很少的， 嗯 嗯，就是这种， 嗯，可能只有在少林寺练能见识到这些东西， 对。 啊、所以我觉得您这经历啊非常有意思，也是，哎呀，就圆了很多这个，尤其小男孩小时候看这种武侠小说哈、啊，都梦想说有朝一日哈、啊、上少林拜师练练功夫。所以您是真的有这份经历，也是挺难得的。您在少林寺一共是练了多长时间？ 我在少林寺待了是5年。 哦， 整整、 那时间还真不短。 嗯，整整 去的时候13岁， 嗯， 出来时候18， 18岁。 哦， 18岁。为什么这5年真的是我这个，我说到目前我这一生当中是特别一个至关重要的这么一个地方， 嗯， 给我了很多的这种改观，特别是开阔我的视野， 嗯， 开阔我的视野是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我一去了之后，因为我本身带有基础， 嗯， 然后就是基本功为什么比较重要？就是在接受其他的这种项目上练习啊、 嗯， 很快我就能融入到这个里面， 嗯， 因为当时前面聊的这个地方呢，是很多是向海外宣传这个少林这个功夫的这种一个地方， 嗯， 每年我们几乎在国外几乎是要巡演，差不多8个月以上。有时候还驻演，就是可能一待就待个这个一年， 连演好几场 那种。对对对、嗯，像巡演，像去欧洲那时候，我们整个西欧啊，整个是一出去就1-2个月， 嗯 啊、包括去美国呢，就说其实说很多世界各地，因为我那时候去真去了有几十个国家。当时为什么呢？真的开阔了视野， 嗯， 因为以前就是说没出去过啊，特别是对这个交流上各方面啊，真的是感觉到。也从那地方当时感觉了自己的这个不足吧，很多的不足。 嗯， 为什么说、啊、可能是因为在理论上啊，因为光会练， 嗯 啊，其实因为当时是出去之后演出完还要给别人交流， 嗯 啊，那么交流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足的地方了， 嗯 啊，不知道从何说起，也不知道我怎么介绍这个武术啊，你为什么练武术啊，你这个武术练完之后对这个身体有什么好处，或者你为什么要练这个，你怎么，就说当时这个概念太浅了， 嗯， 其实心里面可能有，但又不知道是怎么去讲述， 嗯， 当时只是看到了很多东西，就感觉到，哎呀，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学了，需要去补充自己了， 嗯， 因为当时后来我就、 去了武汉体院。 哦， 就是在这个理论上，我记得我走的时候也特别清楚，我一个师兄，也是他当时应该鼓励我。其实我当时应该是被这个，就是少林武生团是留在海外，就是说作为一个常驻的一个传播者。嗯、当时，在我看1998年3月份，我们在美国在好莱坞演出完。那场，然后就决定要留下三个人， 嗯， 当时特别清楚，然后说，就是说城主给别人签合同，要建立这么一个少林功夫基地， 嗯， 留下来去传播。当时因为年龄那时候还比较年轻一点，也想，但是又担心，因为语言上，也是一个很大问题。我就当时给我那个星空师兄说，我说你帮我去那个，就是分析一下我到底是个。他当时给我一个很坚定的建议，他说。其实你应该去上个学读个书、上个大学什么的再丰富丰富自己，然后将来再出来。他说因为出国这一块对于我们来讲，因为经常出去啊宣传，还是很容易能走这个路的。 嗯， 我当时听完他，我就真的回来之后我就直接去武汉体院了。 嗯， 因为为什么去武汉体院，因为以前呢也有一些师兄弟都考到那个武汉体院，也经常也接触过。 嗯 所以我也很幸运，因为当时呢可能是我的真的是我说我有天赋啊，练武术，我当时的这个技术啊，就是身体素质啊，又在上面练的真的是去了有点与众不同。 嗯， 那一起跳一看什么就说哇，就说哎空中不落地的那种感觉。所以一下就被 很出众哈， 对，很出众，一下被武汉体院的这个老师就一眼就看中了。当时就去了大学。 哦，哎呦，那您这个前面哈这一段的经历，尤其是在就是青春期这一段的经历，还真是挺丰富的哈。 对， 从这个叫县体校哈，但是县体校解散以后，然后去了少林寺， 嗯， 在少林寺，巡演呀，包括这个练习啊，五年之后转到了大学，又开始上大学。 对 啊，然后从大学从武汉体院出来之后，是进入到了北京武术队。 嗯，对，我是说，为什么我这个对武汉体院这种情感一直是特别深啊？ 嗯， 其实武汉体院是我一个走向竞技武术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地方。 嗯， 因为当时去了之后，为什么看着我，就是因为看到我的一身的技术。 嗯， 因为当时是属于当时还有特招。 嗯， 特招进代表队，我也是这样。当年也是，为什么说吴老师一手把我带到北京来，就因为我去那一年比赛，99年。 嗯， 99年比赛叫全国锦标赛，全国武术锦标赛。当时呢吴老师去选对象，就我们都不知道这一块，我们知道。 嗯， 我也是啊，第一次比赛我代表这个武汉体院，我就闯进前六。 哦， 这个也是很不容易的。 嗯， 因为在大学他这个还不像我们这一个，因为每个省都有专业队。 嗯， 就像北京队、上海队、山东队这些啊，因为他是一个专门一个体系，就是打比赛，天天训练。 嗯 啊，天天研究这个。 嗯， 我们在大学呢还是就是说可能一天的课修完，然后下午4点半去练。还是属于半业余化。说当时能进入到当时闯进前六，是吧，也是当时和吴老师说眼睛也是一亮，说这小伙子不错，然后就直接找到我们武汉体院，跟我们那个当时我教练梅汉章老师，然后去谈，就要给我签协议。 哦， 把我给签到北京来。 哦， 当时为什么我也很幸运，当时就我还没毕业，我就在学校的时候就给北京队签了合同。 哦， 然后就代表北京，就双星。也代表北京队，也代表武汉体院。 嗯， 那就这么一个情况。 哦， 然后第二年我就冲到了这个三个冠军全国冠军。所以是在我们武术界就说冲出一匹黑马， 真是挺传奇的， 一匹黑马。 嗯，其实当时才算是一个学生的身份。 对， 其实还算是学生的身份，然后在这个全国锦标赛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上，跟来自全国的这种专业的运动员们同台竞技，然后丝毫不落下风啊！第二年的时候，甚至还拿到了3个冠军。 嗯 啊，这个经历确实也是很特别，所以也是在大学的时候马上就被北京武术队看中，然后挑选来北京。因为我们知道北京武术队应该传统也是，这个历史非常的悠久了哈，非常有传统的这样一支队，在全国范围内是不是也算整个的竞技运动水平算比较高的？ 没错，北京队一直在这个武术界上应该算是领头。这个在成绩上也好啊，就是说 三十年嘛，应该我们沃尔什就称之为三十年的冠军教头。他培养几乎是每年我们都是有几个冠军。几乎然后进来，我记得当时进北京队还是因为是都是就是说我也有那个小时候就是说仰慕的这种专业运动员，都是冠军，因为也看过这个他们技术录像，那时候直播还少，但是看那个，因为每次他们比赛完会把技术录像拿回来，会学习会看，因为大部分的很多冠军啊都是在北京队当时啊，哇，一到了北京队一看，哇，这么多就是当时我羡慕的这个偶像都在这里，真的当时一下那种，哎呀，激发了那种。哎，我一定有这么好的榜样，我说一定更要努力的去练。当时然后就算在北京队也很快算是站到了一个位置，站到一个位置上。对， 所以您之前节目当中也说过，就是一个正常的路径其实应该是从一级一级的体校这么上来，然后最终到专业队，等于您在这个一级一级体校呢中间这一大段时间是一段挺复杂啊，也是挺有意思的经历哈、啊。不是从体校一级上来，而是从体校拐个弯去了趟少林寺，又拐个弯上了个大学，然后进入到了最高的殿堂，就是北京的这个武术专业队哈、啊。您大学毕业，相当于是来到了北京武术队， 对， 22岁， 等于是对，因为那个在大学期间是协议给北京队协议，代表这个北京队比赛，然后等毕业了之后才是真正的进入了北京队，就算是一种工作了，当时算特殊人才引进北京，当时，那时候就我是就是开始进入到真正的一个专业的竞技体比赛的那么一个体系，为什么说你本来应该像大学毕业了哈，就是说从大学里面进专业的这块也本身就很少， 对， 因为这真的是这个选拔体系，因为除非你真的是有很特别的一个就是身体情况或者成绩啊或者怎么样，所以说又幸运又干嘛进了北京队，从这个北京队开始进入了我的真正的所谓竞技比赛，竞技比赛呢就每年我们有重大比赛有两次，一个锦标赛，一个是就冠军赛，就是锦标赛就是说你能不能入到这个决赛当中，我们下半年就是叫冠军赛，然后四年级的全运会，所以说我算是成绩上十几年我一直算是在巅峰上，我拿两届全运会冠军，然后每年的像这个锦标赛冠军啊几乎都是很顺利的， 就包揽了， 就是很顺利的，亚锦赛，世锦赛，世界运动会，这个东亚运动会，各种的这种国际比赛吧，也基本上都 我包了， 很顺利的就参加，然后拿到这些冠军， 是， 更那个幸运的吧，应该说到这个08年，这个08年真的是我感觉这个比赛真的是这个。在这个武术史上算是很难得， 是 真的是很难得一次机会， 对，因为我觉得您本身之前啊这个经历就非常的有意思，因为您之前其实不管是在这个少林的时候还是在这个体院的时候其实是没什么机会参加这些比赛的，等于您跟就是正常体系出来的专业运动员他们可能从小就是在比赛，通过比赛然后一步一步的来进阶，但是您很长的一段时间其实是没有这个比赛的这种积累的，然后但是也恰恰是由于那些那些机会哈和那些磨练吧，算是就是给您打下这个非常好的基础，所以一旦啊参加了比赛就开始，哎，就是确实与众不同，然后在成绩上也可以说是一发不可收拾，一直到08年这个北京奥运会。说起北京奥运会哈，那肯定是您人生当中非常珍贵而且难忘的这么一段回忆哈。这方面的内容呢哈，今天节目我们的时间有限了哈，欲待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哈。明天节目呢，同一时间我们还会继续请赵老师来做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2008年北京奥运会哈，赵老师站上舞台收获金牌哈，那是一段怎样的传奇的经历和故事？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啊，继续来关注赵老师的故事，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再次感谢赵老师，同时呢，也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哈。回听节目也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同时呢，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北京体育广播下面的内容。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我是王蒙， 我是张伯礼， 我是梁晓声， 我是白岩松， 我是蒙曼。 让阅读开拓我们的眼界， 人要进步必须要读书。